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62集，会遗光。降头术盛于东南亚，据说与苗疆古树一脉相承，起源已不可考。根据民间传说，大约是唐代玄奘法师从天竺取经回来，路过通天河，不慎将经书落入河中，幸而捞起大半，其中遗失的部分就是小乘佛教中的谶。谶就是咒术，也就是降头术的来源。另外还有一种传说，说是降头术来源于茅山道术。总而言之，降头术在东南亚十分流行，许多普通人在降头师面前都要恭恭敬敬，唯恐得罪了对方，连死都不明不白。明清时代，闽、粤、海南等地有许多人下南洋经商，同样也与这种神秘的异域咒术打过交道，其中不乏有人在异域向降头师学习降头术，后来回到国内又开宗立派，其中最有名气的就是海南迟家。据说有些商人在东南亚做生意时得罪对家，被对方请降头师下了降头，都是上门向迟家求助，久而久之迟家就名声大噪。不过这些事情东至后来都是听顾美人说起才知道的。此刻迟半夏的话一出口，众人就有些跃跃欲试。说白了，在场都是些年轻人，要么初出茅庐，要么自幼顶着光环，碰见这种事情自然有了想要弄明白或一显身手的心思。迟半夏见状， 我那朋友正重金悬赏到处找高人，大家要是有空不如跟我过去看看。 李应点点头， 我跟你去看看吧。 他环顾众人， 我们就算过了面试，后面还有培训考试，听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实践，现在难得有机会，就当磨练切磋了。 原本还没拿定主意的人听他这样一说，就都决定一起过去看看。迟半夏笑道， 那我就先带朋友，多谢你们了，放心，他肯定不会让各位白跑一趟的。 饭也吃得差不多，既然有这么一出，与其坐在这里瞎聊，不如现在就行动。众人要么打车，要么自己开车过去。迟半夏说了个地方，大家很快在一间五星级酒店碰面。迟半夏解释， 我朋友最近不敢回家住，就先住酒店，这里见面也方便一点，我先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我们。 他打了电话，很快下来一名年轻女子，行色匆匆，看上去却不像是身处困扰之中的那个人。对方一开口，众人才知道这是迟半夏那位演员朋友的助理。有求于人，架子却这么大，连人都不露一下脸，还要大家上门去，当下就有些人不太高兴。等到来到顶层的总统套房，对方亲自来开门时，他们才知道对方为何如此神秘兮兮。因为迟半夏的朋友竟然是会遗光。会遗光出道几年，参演的电视剧从女配到女主，知名度上升极快，已经成为当红明星，粉丝无数。同样的，也有无数八卦狗仔盯着他的一言一行，如果被人知道他最近被邪物缠身，估计八卦新闻立马就铺天盖地，找他拍电视剧电影广告的肯定也会大幅减少。镜头外的会遗光依旧美貌动人，只是眼下有些发青，明显睡眠不足，备受困扰的模样。他没想到迟半夏竟然带了这么多人过来，开门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。 遗光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在某些方面各有所长，我看不出你身上的问题，就请他们一起过来集思广益，也许能够找到答案。 会遗光知道迟半夏是做什么的，自然也明白他指的是什么，闻言就露出温柔感激的笑容。 谢谢你半夏，谢谢各位，快请进来，随便坐。 总统套房的客厅很宽敞，所有人分头落座，会遗光让助理拿饮料点心过来，很是周到。 非常抱歉啊，我刚才不是故意摆架子不亲自去接你们的， 实在是我的私生活分分钟曝光在记者的镜头里，刚才要是下楼，明天你们估计就得跟着我一块上报纸了。 池半夏介绍道。 怡光是我表姐的同学，也是我的朋友和老乡，这次就麻烦各位了。 李应先开口问惠怡光。 先说说你的麻烦吧。 提及此事，惠怡光的脸色又有些发青。他的描述跟池半夏所说大同小异，区别只在于更加详细。据惠怡光回忆，怪事大约发生在一个月之前。白天他就经常听见耳边好像有人在说话，但仔细去听又听不清楚。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拍戏太累出现幻觉，但休息几天又去医院检查之后都没有好转。渐渐的，连睡觉时也常睡不安稳，总觉得有人在床边看着他。他常常因此吓得半夜惊醒过来，晚上睡不好，工作也没精神，上次还差点因此从片场的楼梯上滚下来。惠怡光撸起袖子，众人看见他白嫩的手臂上出现五指淤青，十分显眼。 这是我前两天住在片场旁边的宾馆时发生的，当时我还叫了助理跟我睡在一个房间呢，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。 惠怡光脸上露出真切的恐惧，即使现在这么多人在，仍旧无法控制身体微微颤抖。 最离奇的是，我之前的两个助理同样是在这一个月内总是莫名其妙受伤，还有一个差点被车撞到。现在的小韩是上周拍新戏的时候公司刚给我换的。 李应闻言望向新助理。 那你到惠小姐身边之后有没有遇见什么怪事？ 没有啊。 小韩摇摇头表示目前暂时没有碰见。李应又问惠怡光。 那你现在在这间酒店里有遇到怪事吗？ 我的戏份还没有拍完，但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晚上休息不好，白天就频频 NG。我跟导演请了两天假休息，昨天来到这里的，迄今为止暂时还算平静，但我不知道今晚会不会又来，我真的很害怕，你们帮帮我好不好？ 他眼含泪光，楚楚可怜的样子让大家看了都不忍。李英安慰道： 你先别急，我们先看一下。 池半夏也宽慰他： 你放心吧，我这些朋友很有能耐的。 惠怡光感激的连连点头： 太麻烦你们了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就随时和我说。 众人很快行动起来，有的拿出罗盘，有的就直接在套房里四处查看。冬至还没养成带罗盘的习惯，就跟在其他人后面看热闹。他刚才听了惠怡光的话，觉得对方十有八九可能真被厉鬼或者什么邪物缠上了。按理说最擅长此道的应该是通灵师程元，但他逛了一圈摇摇头表示房间里很干净，并没有发现。惠怡光应要求将自己的行李也打开来给他们检查，最后也没发现异常。池半夏看向惠怡光： 你不是说你家也有问题吗？能不能让我们也去你家看看？ 提起那里，惠怡光就止不住恐惧的表情。 当然可以，让我的助理带你们过去吧。我在片场的宾馆也遇到过怪事，不过现在房间已经退了，再去估计也不方便。 李应点头： 不用去宾馆，就去你家。 助理带着小韩下楼，连同池半夏在内一共十个人，分成三辆车坐。冬至、程元与顾美人坐了同一辆。程元在车上纳闷地说： 我在他身上看不出有被灵体粘着的迹象。 他说的灵体就是鬼，但为了避免司机恐慌，所以换了个比较隐晦的词。 我也没有什么发现。 冬至十分惭愧： 你们都没发现，我就更没有了。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。 两人都望向他，冬至看了司机一眼： 下车再说吧。 说话间，车子到达目的地，一处环境优美的高档小区。在京城，这样的地段，这样的房子，价格自然不菲。不过惠怡光的身价，他肯定是买得起的。助理带着门卡和钥匙，但因为不是房主人，还是被要求登记身份证才放行。 严格至此，很难想象会有宵小之徒混水摸鱼，但世上许多事情往往不是用常理就能解释得通的。一周没有打扫，门一开就有灰尘扑面而来的味道。朱莉打开灯，带着众人进去。房子挺大，装修漂亮，有地中海风格。不过在冬至看来，他觉得房子不再大，够住就行。有一回他跟看潮生聊天， 现在许多人住房子都想着越大越好，但如果房子太大人却很少，就容易显得空荡荡，缺少生机流通，阳气不足，就容易出问题。 说古代大户人家住的不都是大宅子吗？ 说你也知道是大户人家，人家有下人丫鬟一大堆，怎么能算生机不足呢？ 现在置身会仪光的大房子里，冬至自然而然就想起看潮生的话来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